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第95集。 克劳奇先生的眼珠转了过来，瞪着哈利。 是谁？ 他小声地问。 我是学校的一名学生， 哈利说，一边扭头望着克鲁姆，希望他能过来帮一把。但克鲁姆缩在后面，神情非常紧张。 你不是他的人？ 克劳奇轻声问，嘴巴往下耷拉着。 不是， 哈利说，一点也不明白克劳奇在说什么。 是邓布利多的人。对， 哈利说。克劳奇把他拉得更近一些，哈利想松开克劳奇抓住他长袍的手，但克劳奇抓得太紧了。 给邓布利多提个醒， 如果你放开我，我就去找邓布利多， 哈利说。 放开我，克劳奇先生，我去找他。 谢谢你，威斯比，你帮完那件事后，我就喝杯茶。我妻子和儿子我就要来了，我们今晚要和夫妻夫妇一起去听音乐会。 克劳奇又对着一棵树滔滔不绝地说开了，似乎一下子就把哈利忘到了脑后。哈利惊讶极了，竟没有注意到克劳奇已经松开了他。 是的，我儿子最近通过了12项 OWL 考试，成绩很令人满意，谢谢你。是的，确实很为他骄傲。好了，如果你能把安道尔魔法部长的那份备忘录拿给我，我大概会有时间起草一封回信。你在这里陪他， 哈利对克鲁姆说。 我去叫邓布利多，我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儿，可以快一些。他疯了， 克鲁姆迟疑地说，低头望着克劳奇。克劳奇仍然对着那棵树喋喋不休，似乎认定那就是珀西。 你在这里陪他， 哈利说完准备起身离开，但他的动作似乎刺激了克劳奇先生，他又猛地改变姿态，一把抱住哈利的膝盖，再一次把他拖倒在地。 啊！不要，离开我， 他小声说，眼球又凸了出来。 我逃出来了，必须提醒，必须告诉我要在邓布利多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是儿子死了，都怪我，我儿子花花，告诉邓布利多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正常起来了，哈利波特， 只要你放开我，我就去找邓布利多，克劳奇先生， 哈利说，他恼怒地扭头看着克鲁姆。 你能不能帮帮我？ 克鲁姆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他走上前，蹲在克劳奇先生身边。 你把他稳在这里， 哈利说，一边从克劳奇先生手里挣脱出来。 我领邓布利多回来， 快点，好吗？ 克鲁姆在哈利身后喊道。哈利飞快地跑出近邻，奔过漆黑的场地，场地上空无一人。巴格曼、塞德里克和芙蓉都不见了。哈利三步并作两步登上石阶，穿过项目大门，窜上大理石楼梯，朝三楼跑去。五分钟后，他飞速奔向空空的走廊中央立着的一只滴水嘴石兽。 你有雪宝堂？ 他气喘吁吁地对怪兽说。这是通往邓布利多办公室的秘密楼梯的口令，至少2年以前是这样。然而显然口令已经变了，石兽并没有活动起来跳到一边，而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恶狠狠地瞪着哈利。 你闪开， 哈利冲他大喊， 快点。 可是霍格沃茨从来没有哪样东西是你冲他嚷嚷就会闪开的，哈利知道这不管用。他在漆黑的走廊里东张西望，也许邓布利多在教工休息室里，他又开始拼命朝楼梯奔去。 波特， 哈利猛地刹车停住了，他回过头，斯内普刚从滴水嘴石兽后面的秘密楼梯里出来，就在他招手让哈利回去时，他身后的墙壁才慢慢合上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，波特？ 我要见邓布利多教授。 哈利说，一边顺着走廊跑回去，然后哧溜一下停在斯内普面前。 是克劳奇先生，他出现了，在禁林里，他提出要…… 什么胡话？ 斯内普说，两只黑眼睛闪闪发亮。 你在说些什么？ 克劳奇先生， 哈利喊道， 布里的官员，他不知是病了还是怎么着，在禁林里，他想见邓布利多，快把口令告诉我。 校长很忙，波特， 斯内普说，他薄薄的嘴唇扭曲着，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 我要去告诉邓布利多， 哈利嚷道。 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吗，波特？ 哈利看得出来，斯内普在他这样惊慌失措时不让他得到想要的东西，心里正感到快意的很呢。 是这样， 哈利气愤地说， 克劳奇不大对头，他脑子不正常了，他说他想提醒。 斯内普身后的石墙滑动着打开了，邓布利多站在那里，穿着长长的绿袍子，脸上带着略感惊奇的表情。 嗯，出问题了， 他问，看看哈利又看看斯内普。 教授， 哈利不等斯内普说话就横跨一步说道， 克劳奇先生在这里，就在禁林里，他想跟你说话。 哈利以为邓布利多会提一些问题，但邓布利多什么也没问，这使他松了口气。 在前面领路， 邓布利多毫不迟疑地说，跟着哈利沿走廊匆匆离去，留下斯内普独自站在滴水嘴石兽旁边发呆，脸上的表情更难看了。 克劳奇先生说了什么，哈利？ 他们飞快地跑下大理石楼梯时，邓布利多问， 说他想提醒你，说他做了一件可怕的事，还提到他的儿子和博沙乔金斯，还有伏地魔，好像是说伏地魔变得强壮了。 真的？ 邓布利多说，一边加快步伐，匆匆走到外面漆黑的夜色中。 他的行为很不正常， 哈利在邓布利多身边快步走着说道， 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，他不停地说话，似乎以为珀西维斯莱在那里，然后突然就变了，说是要见你，我让威克多尔克鲁姆看住他。 是吗？ 邓布利多警觉地问，脚步迈得更大了，哈利必须跑步才能跟上。 你知道还有谁看见了克劳奇先生吗？ 没有了， 哈利说， 当时克鲁姆和我在谈话，巴克曼先生刚跟我们讲完第三个项目的内容，我们俩留在后面，后来就看见克劳奇先生从禁林里出来了。 他们在哪儿？ 邓布利多问。布斯巴顿的马车在黑暗中隐约可见。 那边， 哈利说着赶到邓布利多前面，领着他穿过树丛。他听不见克劳奇的声音，但知道他没有走错，那地方就在布斯巴顿马车再过去一点，差不多就在这里。 威克多尔， 哈利喊道，没有人回答。 刚才他们在这里的， 哈利对邓布利多说， 肯定就在这附近。 荧光闪烁， 邓布利多说，把魔杖点亮举了起来，这道窄窄的光柱在漆黑的树干间来回移动，照亮了下面的土地，然后落在一双脚上。哈利和邓布利多赶紧上前，克鲁姆蜷缩着躺在近邻的地上，看上去神志不清，周围没有克劳奇先生的影子。邓布利多弯下腰，轻轻翻开克鲁姆的一只眼皮。 中了昏迷咒， 他轻声说。他朝周围的树丛张望，半月形的镜片在魔杖的微光中闪烁。 要不要我去叫人？ 哈利说。 庞弗雷女士。 不要， 邓布利多很快地说， 待在这儿别动。 他高高举起魔杖，指着海格小屋的方向。哈利看见一个银色的东西从魔杖里喷出，像一只苍白的鸟，在树丛间一闪而过。然后邓布利多又朝克鲁姆俯下身子，用魔杖指着他，低声念道， 快快复苏。